即将参加第十三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五次会议的议员，四月十号拜谒了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。议员们向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铜像献花束，并静默致哀。这天，议员们参观了平壤制包厂和平壤初等学院。